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我都说他今次南美真是即系奇花异卫啊，吓就系即系珍禽异兽啊咁样。呢种鹰咧，直情咧，即系我已经用个 telly 扯佢埋嚟噶啦，就影到一两张都叫几清楚，又再放大咁啊。但系睇出嚟咧，直情有少少真系似咩咧？似翼手龙咁。 咩系翼手龙？ 恐龙入面晓飞嗰只啊，嗰啲咪叫翼手龙咯。系，同埋咧，佢个尾嗰度咧又叉开咧，又少少似燕子尾嘅，但系佢好大只噶。 哇， 好，其实好似仲大过即系嗰即系我哋嗰啲普通嘅鹰咁样样嘅，所以真系哇，即系好过瘾咯，觉得，所以我就猛追住佢，插插插插插，未见过呢种咁样嘅鹰嘅，啊，翼手龙咁嘅鹰啊，就系喺耶稣山上面见啦。咁啊，跟住另一个嘅景点咧，就系唐庙面包山。咁呢个我未去过，你约我都唔知嘅，原来系两个唔同嘅景点。佢唐面包山咧就离耶稣山咧系一段距离啦，都系一个城市入面嘅。但系咧，其实原来佢作为一座山咧，系仲更加尖不甩过耶稣山嗰个山嘅、 嗯。 其实佢系有少少咧，似人哋一个榄球插咗喺个地度、 嗯， 只不过个榄球个顶就冇咁尖，略为圆少少。咁、 哦、 你都可以想象佢系咪好斜啊？好、 嗯、 斜嘅、嗯，但系佢就叫做 sugar bread 喎，真系。 系咯，点解咧？ 唔知点解嘅，即系有应该有啲典故嘅吓，但系佢、嗯、可能我有讲过唔记得。 嗯 咁但系咧，我就唔知啲人以前点上去，但系而家咧就好正啦，梗系有一个吓吊车啦，即系个吊车咧，其实系大部分时间咧下面系悬空嘅，系嘛，其实好远嘅个距离，我谂佢建设个期间嗰都好难度啦，有一定嘅工程嘅难度。咁但系佢真系咧，即系话嗱，当然我头先夸张用个榄球啦，譬如你用一个譬如蜜瓜咁啦吓，长条型嘅蜜瓜就稍微尖啲嘅。咁一半咁样插咗喺个地下，嗰、那个就系叫做唐庙山啦。咁、佢因为咁样全部斜咧，都大部分光秃秃噶啦，因为生唔到，连植物都生唔到啦。 但系呢啲咁嘅山有冇喺其他地方有 嘅？我谂都有嘅，但系嗰个问题就系、是、喺一个大城市入面啊嘛。譬如有啲喺哇真系渺无人烟嘅地方咁，或者国家公园都可能有啲咁嘅。但系你而家喺一个咁人烟稠密六百几万嘅即系国际大都市入面，日日都望到，系咪啊？咁所以佢隔篱都有啲细啲嘅山仔嘅，但系佢就自己零零舍舍系高咗出嚟。咁你坐嗰啲吊车上到去个顶度咧，当然个顶都唔系好多地方啊。咁但系就因为又别一番景致咯，系嘛？又另一个方位、另一个角度睇翻里约咧，啊，又系哇，即系360度靓到不得了嘅。咁、我哋去嗰阵时又系天气又几好啦，啊，咁呢个里约，好啦，咁然后个重头戏嚟啦，就系、是、嗰个巴西嘉年华啦。咁巴西嘉年华咧，坦白讲咧，我 系 有啲失望嘅。点解失望咧？话俾你 听， 嗱，讲出嚟咧又俾人笑嘅、因为我自细到大咧。其实我细个好抗拒嘅，但系大下我先比较接受嘅吓。不过呢个另一个古仔咧，就系讲铁金刚电影 James Bond 啊。咁样咧，即系大下咧就可以比较宽容嘅心去睇咧，就都欣赏嘅。咁所以我而家嚟讲都当系詹士邦迷啦吓、啊，即系我哋撇开嗰啲批判西方帝国主义嗰啲啦，其实明知系咁噶啦。咁不过睇戏唔好咁认真啦吓、啊。好啦，咁以娱乐性嚟讲，佢真系唔错噶，詹士邦系嘛。好啦，咁但系咧，我睇咗咁多套詹士邦，应该而家系咪廿几三十套啦出咗？其实入面起码有成四五套咧，系、有詹士邦喺嗰啲拉丁美洲，系喺个百嘉年华，哇狂欢节入面就追嗰啲坏人，或者俾坏人追嗰啲嘅情景啊嘛，你有冇印象先？你真系完一啲都冇啊？ 唉、 你真系咁，你即系咁啊！唔中你点样冇办法啦？咁样咧，如果你系詹士邦迷咧，你睇得多詹士邦电影咧，你一定起码都记得一部两部。其实我相信起码有四五部嘅，入面咧就系呢啲咁样嘅，哇！周围即系狂欢啊，咁样样。咁但系詹士邦仲要追个坏人啊，但系又唔敢乱开枪啊，因为又惊打亲人啊，或者倒翻转头咧，就有啲坏人追啊詹士邦。詹士邦通常身边有个美女噶嘛，帮女郎啊咁样带住一齐走噶嘛。咁但系啲坏人啊，梗系唔理咁多啦，乱咁开枪咁啦吓。其实咧，于是咧，我就由细到大就，巴西嘉年华就系咁啦。咁我睇下有冇机会，咁当然系冇啦，因为我哋嗰啲系 V I P 飞啊， 哦，系啊，啊，仲冇人喎、啊， 系啦，嗱，人即系嗰个旅行社就梗系同我哋讲，嗱呢啲飞又好难得噶、啊，要半即系大半年前就要预订噶啦，我哋 book 定噶啦，同佢攞飞噶啦，同、埋其实好昂贵噶，出面炒黄牛炒得好紧要噶，嗱呢啲位几靓嗱，都嚟嗰、那个即系嗰个其实系有一个叫做赛道啦吓、啊，即系好阔嘅。好似人哋賽馬咁啊，真係，但佢就係一條好闊好闊，就闊過彌敦道嘅，闊過彌敦道。咁啊，兩旁咧全部都係斜斜地嘅座位嚟嘅，好似睇波嗰啲座位嘅啫。咁、但係當然就即係好高下啦嚇、啊，但佢下面有啲都有位嘅，咁嗰啲又唔知係咩飛啦。 睇馬馬會 啦，係啦，但係你嗱睇足球就係一個椭圓形啦，係嘛、啊？你睇馬都係一排嘅啫，即係你無論山泥馬場啊，抑或係跑馬地馬場啊咁、啊。但係咧，佢就唔係，佢係完全咧。就是平衡地好长嘅，真係成条弥敦道咁长呢，可能夸张咗少少啦，两旁都系咁样斜上去嘅座位咁样。咁、而嗰啲表演者呢、就系、沿住呢条阔过弥敦道嘅赛道呢、一路巡游入嚟，即系花车巡游。咁、当然有花车啦，但系都有好多前前后后啲人系啊步行啊啲步兵啊咁。咁佢哋全部就着到靓到不得了啦，系、嘛，即系花枝招展啦、嗰啲羽毛啊高过个人啊嗰挺咁样啦，系、嘛，即系撑起上嚟就大到不得了咁。咁一路跳舞啊，啲音乐好有节奏啊，好激啊咁样啊咁样嚟行嘅。咁、即系其实等于睇花车游行， 哦、 就唔系占士邦 feel 咯， 就唔系有一齐去入去玩啊。 其实我相信咧，其实你识去咧系可以好似占士邦咁做嘅，但系我哋冇机会啦嘛，旅行团。已经安排好晒啦嘛，你系原来坐 V I P 飞， 哇， 你就望落去啫， 好无人，真系， 咁啊话坐定定咯，咁啊系咁狂影相咯，我心一翻嚟睇下，真系影咗，我谂真系随时有即系几百张相都有，咁啊夸张，佢我哋去咧就睇嗰个咧，原来系表演噶啦，已经系，系、championship， 即系话之前原来佢哋已经系系各出其唔係其謀啦，就總之渾身解數啦，嚇咁、就去表演啦。咁然後邊一隊係最好啦，冠亞季軍啊、或者優異獎啦。咁但今次咧，其實就係嗰啲得獎者，所以好似唔知係得六隊定咩嘅啫，冠亞季，然後唔知兩三個優異咁樣樣啦。咁、但原來咧，佢一隊咧喺你面前行過咧係大半個鐘， 哇， 係誇張到。 咁佢有几多人咧？一队？ 我谂千几二千人啦。 哇，千几二千人嘅， 我谂都有噶啦，即系好夸张噶，即系巴西加利马真唔系讲笑嘅， 都真系犀利。 即系其实佢哋花咗几多钱咧，系难以估计。 哇，系 吓，咁当然有好多商业赞助啦，或政府又有钱啦，但系佢哋而家传统。而且咧，巴西加利马咧理论上唔系一日，其实系讲紧咧系差唔多成个月嘅。成个月亦都唔系里约热内卢，系成个巴西嘅，只不过即系里约热内卢咧系最出名、最集中。其实巴西所有嘅城市咧，好多大街小巷咧都有呢啲咁样嘅狂欢节嘅巡游嘅，扮鬼扮马嘅。不过咧，以里约嗰个咧就系、最劲啦，咁就真系要去评审啦，冠亚季咁啦。咁我哋睇嘅咧，其实就已经系高下已经判断咗出嚟噶啦。咁就系冠亚季咁嚟表演。咁我哋就喺度睇啦，咁啊确实系大开眼界嘅。咁、但系就始终就真系好似睇波咁睇咯。咁但系睇波你都可以睇佢入唔入球啊嘛。你就只系喺路咁行咯，睇花车咯，即系同香港睇花车游行冇分别噶。不过咧就即系香港花车游行，你成大十倍咁上下嗰个规模啊。有嗰个金碧辉煌啊，嗰啲咁样嘅，哇，浮夸啊，咁嘅情况啦。但系就唔系好似占士邦俾人追杀咁咯， 真系 啊，咁冇噶啦嗰啲 吓。听落都唔 第时咧，你想嗱、你翻睇下占士邦嗰啲情节啦。如果你想咧，你就真系啊，唔好走去买嗰啲即系咁贵嘅飞啦。你睇下有冇办法可以喺街边唔使钱咁穿？我唔知啊， 咁仲好玩喎、 啊， 喺街边睇到。 咁但系嗰次咧，我哋就好似系佢好似九点几先开始嘅。咁我哋去睇啦，咁嗰个咧，但原来第二日咧，我哋要坐飞机。睇完巴西嘉年华咧，我哋就应该系坐飞机去圣地牙哥啊，即系由东岸去西岸嘅，然后就上游轮嘅。我哋个旅行好得意噶嘛，之前就陆地，中间就有一个十五天嘅游轮，然后又去翻陆地。咁啊，当然记住，我所谓陆地咧，其实入面都有飞机噶。吓、即系陆地加飞机啊咁啦吓，但系中间系有一个十五天嘅游轮，咁所以咧我哋去咗都系巴西咧，睇完嘉年华咧，我哋坐飞机，但系佢个飞机咧原来系喺呢一个里约咧，系朝头早飞，唔知系讲紧五，即系要五六点就要出发噶啦，咁 咁我咁於是佢就話嗱、你睇咧，其實佢呢個遊行係通宵。 哇！ 真係癲嘅巴西人。佢話咧，但係咧，你哋咧要留意啦，因為你要翻酒店休息一下。如果係第日咧，你就好辛苦噶啦。你要坐飛機，一落到飛機又有行程噶啦，去到。咁所以咧就好多人我係大致睇到十一點啦。因為其實佢係有嗰啲專車穿梭巴士咧，係送翻你去唔同嘅酒店嘅。佢有幾條路線嘅，即係每條路線可能十間八間酒店啊咁樣咧。咁你就認住嗰個你係排邊條路線。咁於是咧，即係我哋。包括我家姐、我姐夫啊，我哋啲死党啊，同埋成啲团友咧，佢哋个个都系睇到十一点，即系睇咗两个钟左右啦。咁佢哋就顶唔顺啦，走啦，要翻去瞓觉啦。我同老婆咧劲啊，我同老婆就决定咗啦，就话喂，好辛苦啫，翻去瞓得嗰两个钟咁长下，系嘛，即系，不如睇。睇夜啲啦，睇夜啲翻到去咁直情唔好瞓啦，系嘛？ 就我可能都唔瞓啦。 哎，冇错啦，系。卒之咧，我哋系睇到两点。 哇，真系咁啊！睇饱晒。 由九点睇到两点。 哇，真系。 哇，都锯晒，真系。但系好多人都未走噶，即系有，亦都有好多人系佢谂住睇到尾嘅。我哋睇到唔知第四队啫。 哇，需要 睇到凌晨两点啊？死唔死啊？咁啊，咁啊，我哋都好劲噶啦吓。咁啊，两点卒之，我哋就亦都不断有人走嘅。讲真，咁我哋咪走咯。咁啊走，又跟翻自己嗰条队，揾翻嗰个吓排队，就去翻嗰条路线。咁啊，翻翻我哋酒店。咁啊，翻翻去酒店。搞得嚟排隊又要排㗎嘛，返到去都搞到成三點㗎喇。咁三點呢，我唔記得，我都唔記得做咗乜嘢啦，真係。其實冇耐就出發㗎喇。我哋係冇，可能都係恰一恰，但係即係冇瞓著嗰個種啦。一定你瞓著仲死呀。瞓著咗就陰功啦，鏟都唔起啦，係咪？所以係冇瞓著過嗰種嘅。返去即係梳洗下，點樣執下行李呀，咁就出發啦。咁搭飛機，咁然後就去咗西岸啦。咁西岸呢就係智利今次。但是我今日想讲嘅呢，我就唔想根据呢个我呢个行程嚟讲、我反而呢其实想根据个地理嚟讲、根据地理点样呢，因为其实巴西我就觉得比较即係合逻辑呢，就是、跟住落去攞讲佢南面呢、就係、是、阿根廷啦、好啦，阿根廷咁呢度啊，我哋而家都要休息啊，但係都考你先嗱、如果我讲阿根廷你諗到乜嘢，你尽量諗。谂到乜嘢讲乜嘢， 踢波嘅啫。 啊嗱，好嘢，我都系排第一，你睇唔睇到我呢度写啊？啊，足球系嘛？阿根廷，咁我相信香港人咧，十个奖九个都好似系 即系踢波啦， 就踢波啦。咁有咩著名嘅队伍或者系咩著名嘅球星啊？ 哇，不过又唔好熟啊， 即系你都唔系嗰啲发烧友啦。马拉多纳啦， 马拉多纳 系嘛？ 系 起码啲啲我哋识啦，系嘛？即系巴西好多好出名啦，但系我就净系识即系最古老嘅就系比利啦，系嘛？咁就系其实即系我 以为比利都系巴西， 巴西比唔系巴西比利系巴西，比利系巴西，罗纳度系边度啊？ 罗纳度都系巴西啊， 系 啦，巴西系 巴西咯，系嘛？咁但系马拉多纳啊嘛， 系就阿根廷 冇错啦，呢个唔使。咁仲有乜嘢？阿根廷谂下， 已经冇啦， 啊冇啦， 系真系冇，考起啦，乜都考起。 有一首歌，个歌名入面有阿根廷呢个字嘅，俾个 tips 你啦，不要为我哭泣， 系。是咩？有系啊！哎呀，真系唔知喎，有边个唱噶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啊，我呢首歌咁出名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Javi 好出名噶，呢首系七十年代佢有一套 musical， 但系后嚟拍电影更加风靡全世界脍炙人口，因为嗰个女演员就系麦当娜啊嘛 ，McDonald 做啊嘛，佢嗰套电影就系其实个 musical 就系叫呢个名字，就叫做 Evita。Evita， 虽然我冇听过，我谂好多观众都听过。 Evita 你未听过？哇，咁啊真系奇怪喎！呢套咁出名，因为嗰首歌系好出名噶，即系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啊嘛，吓咁因为 Evita 咧，其实咧我哋一般中文咧就译做贝隆夫人嘅，贝隆咧就系嗰个嘅叫做总统啦，啊呢个 Peron 啦吓 ，Peron 嘅 Peron， 咁佢就系贝隆夫人，咁但系咧有啲人就话佢就系一个。等於阿根廷嘅國母啊，國母國父國母啦咁樣樣。咁仲有好多，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就再啊，即係繼續數下。